内地嘅直播节目啊，五花八门，而听众乱咁使钱买礼物奖励主播嘅现象屡见不鲜。江苏省啊，就有一位16岁嘅中学生，为咗打赏一名心仪嘅主播，喺妈妈嘅支付宝户口里面啊，偷取咗40万元作为奖金奖励一位主播。内地嘅媒体啊，最近就统计过，喺啱啱过去嗰29宗关于未成年人士重金打赏嘅新闻里面，发现有超过一半都系12岁以下嘅小朋友，而且打赏嘅金额都非常之高啊，有40%嘅用户啊系使咗2至4万元以上噶。哇，唔知几时会有强国新闻者嘅听众打赏我哋咧？唔使40万嘅，帮我哋买晒剩翻嘅几十个纳米芒贴咪得咯，咁我哋就会好开心咯。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喺今次节目开始之前咧，我有个认真嘅问题啊，想问一问阿 Win 嘅。喺强国叫鸡咧，系咪可以用手机付款咁样嘅？好啦，系咪方便同先进过香港好多嘅？嗱，依家咧强国嗰个支付科技咧真系好劲嘅。咁咧，阿 Win 咧，我知佢成日出差啦，我又见佢成日储到好多唔知咩积分啊、飞行里数啊嗰啲，我唔知系咪同呢个有关咧？好，鸡父保万岁！我系强国新闻者阿百奇。 马云变身功夫大师，打遍天下无敌手。吴京唔通呢扎，地上最强甄子丹，通通唔够抽。呢个咧系廿一世纪中国最佳嘅励志故事嚟嘅，唔怕卖假货，最紧要系钱多。成为有钱人，马云都变男神啊！嗱，我以为佢其中一句震惊60亿人嘅金句，淘宝是没有假货的呢句金句咧平反嘅，因为佢咧其实真假嗰条线价值观咧同平常人系未必相同嘅。你睇佢觉得自己一代武打巨星嘅形象几超几真就知啦。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 新环姐， 大家好，哇，好耐未试过齐人咯， 我想问我可唔可以答一答我的问题啊？ 我唔知道，不过我听我朋友百奇讲咧，话上次喺大陆叫鸡都系用微信支付嘅， 嗰个博士咪出嚟讲噶， 系咯，何百奇博士咯。 唔系，即系嗰个系一个支付方式啫。你中意系叫鸡又好啦，中意贩毒又好啦，中意点做咩做咩行为都好，理论上都可以用呢个方式嘅。 系咪有回赠噶？即系你叫十次，跟住送你一次。 唔系套票咩？而家整容套票 真系飞行嚟数， 有 日日去飞行， 变咗老婆啦，咁嗰个。我哋啲听众咧，好多都系啲正常人士啊，同埋啲未成年嘅，我哋翻嚟啲。 咁你成年人叫鸡都正常嘅。 我哋翻嚟啲认真少少嘅 topic 先啦。 OK， 我比较中意 MJ 嘅引言，马云条片咧，我睇咗。因为实在太呕心了，睇咗分零两分钟咁啊，跟住就停咗啦。 首先同各位听众讲一讲系边段片先。 嗰段片我谂诶，听众们都应该知噶啦。我呢几日睇所有嘅社交媒体，无论系香港嘅、大陆嘅，或者喺啲 WhatsApp group 度都会知噶啦，冇乜人唔知噶。 系或者讲少少咯，白奇讲少少介绍下。佢喺度咩电影嚟嘅本身？微电影， 微电影， 微电影嚟嘅，即系 叫做咩啊？攻守道 系攻守道。咁咧，其实咧嗱，但系各位听众兴趣 search 下攻啊，攻系攻。功夫嘅功 系 手系防守嘅手，讲喺道理嗰度啊。咁咧呢套嘢咧，大家唔好睇小佢咩微电影啊、小电影啊、短片啊，唔好睇小佢，系巨星云集嘅。首先咧，有边个啦？有 吴 京啦，有甄子丹啦 ，Tony Jaa 啦， 有李连杰啦， 有 Tony Jaa 噶， 有啊， 有 Tony Jaa， 黄晓明啊， 系 啊，有啊，嗰集佢几个警察嗰度嗰集， 黄 明，我都系睇背后后面嗰啲 credit 我先知，吓个黄晓明嚟， 系同埋有主题曲嘅，知唔知啊？ 王菲合唱， 系唔系最重要嘅巨星啦？同边个合唱咧？就系同马云合唱， 系即系王菲好荣幸可以同马云 系啦，同埋呢套嘢咧。个主角咧，亦都系马云嚟嘅。马云系先饰演一个咧，受人敬仰嘅一个功夫大师。 马师傅嘛， 系啦，马师傅受人敬仰嘅功夫大师。咁咧，周围喺度挑机啦咁就即系凭住佢，即系佢识唔同类型嘅功夫啦，太极啊，唔知密拳啊咁样。咁跟住就同系啊，同即系各类高手挑机，都轻易系击败各类嘅对手咁样嘅。咁包括李连杰啦吓， 即系三招打低佢咁样。 又未知三招有隔过个招，又见佢中间嗰段片系。 即系点解会拍一条咁嘅片嘅咧？系 佢就话咧系唔系？刘勇勇佢话系弘扬中国功夫文化。咁咧仲听讲啊，唔记得系边一个，唔记得李连杰定甄子丹讲咧，话大家系冇收钱嘅，因为大家有一个同样嘅中国功夫网。 吓 嗱，我细细个咧好中意睇啲 功夫片嘅，即系嗰阵时都觉得其中一个我哋真系中华民族啦，一个可以攞嚟 power off 嘅嘢，就所有外国人都以为喂，中国人啊，你系咁，你一定识 Chinese 功夫 咁样啦。 咁嗰阵时都觉得哇，嗰阵时系黄飞鸿嗰个时代啦，咁啊觉得哇，如果又有赵文卓啊，又有李连杰啊，有洪金宝啊，有成龙啊，咁样大家一齐咁样同一个嘅电影应该几好睇嘅、啊。 系 咁。之后就即系都唔多有咁样嘅 一个咁嘅平台可以俾晒咁多人， 好少会咁样有晒咁多人嘅啊！佢去咗做咗呢样嘢，但系最大镬佢系攞咗自己做主角啊嘛！ 咁一个有钱人有钱有名誉有地位要咩有咩，唯一就系希望可能。咪拍呢啲咁嘅电影咯，自己做主角咯。我谂 MJ 你有钱，可能都会噶啦，叫埋啊 MJ 中意踢波嘅，可能叫埋美斯啊，搵翻麦当娜啊，搵翻啲 C 朗啊。 我会好想同佢哋踢波，但我唔可以将自己摆落一个真正足球赛事嗰度噶嘛。 你会系一个扭十个咯，过咗 C 朗啊。 喺游戏机嘅世界咯，我只会即系你打飞机玩一回事啊。即系你要明白即系我好中意唱歌咁样都好啦。即系我系唔可以做一碟出嚟话喂，我同所有嘅四大天王啊。所有而家最劲嗰几个人唱歌，你要明白嗰个市场嘅环境唔应该系俾你可以咁做噶嘛？ 我谂起四个字，自知之明咯，即系我觉得系马云可能真系已经系即系听得太多，好似东方不败咁啊，听得太多呢啲咁嘅擦鞋说话或乜嘢嘅，咁会觉得自己其实我啲功夫都好啦咁样咯。 啊，同埋咧，大家咧，我唔系好同意呢两位嘅讲法，我不嬲尊重马老板，我真系同埋马师傅嘅，咁佢系扬威咗喺国际嘅啦。其实呢个攻守道嘅正式首映系几时咧？ 11月11日 系啦，11月11日佢一个天猫双十一狂欢嘅， 就系呢个那个叫咩节啊？ 淘宝嘅光棍节 ，光棍节 系啦，而家变咗淘宝节。 其实咧系好多人见住呢段片嘅，即系好多国际巨星，因为佢呢个咧，购物节即系当然唔系净系播呢段片啦，咁呢段片系一个重头戏嚟嘅。咁有啲咩人出席咧？哇，即系我见到都吓死，真系有一个全即系攞过全英音乐奖最佳歌手叫 Justin。Jay 咁样啦，出席啦，有阿 Nicole Kidman 啦 ，Nicole Kidman 咧，有阿有费高啦，啊球星费高啦，有苏拉宝啊，即系真系有出席嘅，真系唔系吹嘅呢啲。 系毫无疑问，佢嘅 marketing 咧系搞得几好嘅， 有钱 系啦，唔系有钱啦，咁 无限金钱。 佢嘅 idea 咧唔可以抹杀嘅，即系譬如嗰套就讲翻呢个电影咁讲先啦，即系我本身都对电影有一定嘅爱好啦。你睇佢。啲制作啊，嗰啲摆位个镜头啊、灯光啊、音乐啊、配乐啊、剪接啊、功夫嘅嗰啲编排啊，全部都系一流嘅。其实咁，但系你当你见到咁多咁一流嘅嘢，系摆到呢一件咁嘅事嗰度咧，就会觉得好戥呢件事心碎啊！即系好似一个好俾心机去作曲、好俾心机去作词嘅人，跟住出嚟嗰首歌咧系俾阿 Win 唱嘅咁样，咁你就觉得喂，咁我咁俾心机唱，咁我咁俾心机去作嚟做乜嘢咧？咁你系每一样嘢，即系佢想做一件事话，你系应该话喂可能球场又包得最好，直播嘅平台包得最好，嗰啲导演啊，嗰啲机又包得最好，咁跟住你先对得起成件事啊嘛。喂，你所有嘢都做到咁好嘅时候，跟住个主角原嚟。前锋原嚟系即系一个好废嘅前锋嚟嘅，咁你话点算咧？即系 咁嗱，但系你要谂翻，如果冇啊马老板就冇呢一件事发生啊嘛，咁马老板系绝对有咁嘅权力添啊， 所以 安排呢件事， 所以咪即系呢个系中国人嗰种嘅 虚荣心咯， 系啦，嗰种思想。即系你如果你开宗明义，我系想拍套片嚟打飞机，系爱嚟自己去奉承自己，爱嚟自己满足自己，话 OK fine， 系啊，中意点样你有钱系啦，你中意点样做都得。咁但系你而家讲到个牌头又话咩弘扬中国功夫文化嗰啲咁样嘅牌头，然后搵成班咁样嘅武打巨星去帮你做呢件咁样嘅事咧，咁就好明显就唔系嗰回事。 点解我哋唔认真去思考下？其实马老板可能系呢个黑手。道嘅，唔系空手道黑带啊！ 嗱，如果佢真系有咁样嘅人咧，我觉得系 O K 嘅。但系而家好明显唔系啊嘛，即系喂唔系，佢过去虽然话好多嘅生意，但系佢已经上市唔止嗰度练咗10年嘅功夫啊，系真系有咁样嘅苦练啊！你睇佢嗰啲编排，佢可能都有少少功夫底，可能都有少少嘅武术指导，但系肯定唔系一个即系好努力去点样去练功夫嘅人咯。就纯粹你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嘅，佢而家拍得咁样出嚟。如果我哋系马老板都好啦，我哋要去弘扬中国功夫文化，我哋咪做翻投资者嘅角色咯。有更多嘅人，你其实好老实讲，你纯粹一个观众角度审美眼光，你更多嘅人做咗马老板个角色， 系一定系好，一定个效果系好，甚至冇咗佢啊，系啦，个效果系最好嘅，系啊，咁呢个一定系一个宏 中。但系嗱，你谂下， 弘扬到咧，原来外星人都识打功夫。 但系嗱，如果冇马云 文化咯， 嗱，我哋咁样理解件事。如果冇 M J 啊， 如果 真系嬲啊，你谂下嗰班电影人，你谂下嗰班，你我而家咧直头系觉得嗰班电影人好惨啊！即系佢哋，我明白，我明白，系洪金宝曾经一套电影讲过一句咧，我有为生活我可以忍。你目中嘅公民文化就唔得咁样，就唔可以忍咁样。咁其实而家呢一样嘢，虽然我可能未去到侮辱啦，但我真係觉得对呢一班嘅功夫人嚟讲，对呢一班功夫演员，甚至成个制作团队嚟讲，其实真係一种接近侮辱嘅程度嚟㗎。 唔係啊，啲制作团队咁可能收咗好多钱呢，好丰厚呢，佢可能同阿马老板讲，唔该你侮辱我8次或1000次啊。 係啊，你报我1次得㗎。 咁就去返究竟佢哋本身个制作嘅目的究竟係想做出一个好嘅作品出嚟啊？ 放心啦，中国人嘅想法 系啦， 就系为要食饭噶嘛，中国人要食饭噶嘛。 我突然间谂起一个即系鬼佬嘅一个所谓谚语啊， 系 You can't buy cars， 即系咧你未有可以用钱咧买乜都得，但系就买唔到一个卡士， 系 即系话即系卡士，我唔系讲紧话李连杰啊，洪金宝好大卡士嗰种卡士啊，系买唔到一种格调啊，因为咁讲啊，即系你钱咧， 品味 或者品味系， 咁肯定啦，即系我好同意啊，如果马老板佢真系好弘扬中国功夫文化。佢係真係好有呢個心嘅 ，OK 啊！你咪淨係做翻個投資者咯。咁你我見即係好多時其實就唔止就係淨係電影嘅，好多時喺其他方面，譬如話唱片公司啊，或者係足球隊啊咁樣咧，你都會老闆係老闆，咁領隊係領隊，導演係導演，編劇係編劇。咁你因為佢係嗰個崗位入邊，佢係最專業嘅人嚟噶嘛。導演一定知道佢係應該點樣用點樣嘅人去演繹呢個角色，咁係最理想嘅。編劇都知道哦，佢點樣行嗰個編劇，咁先係最理想。你一擺喺馬老闆內，成件事就變質㗎啦。 喺中國人咁多年嘅管理思想文化裏面，係好難做到 MJ 頭先所講嗰一套。包括譬如 Even 係香港人有幾多話，係我揾 MJ 啊 ，MJ 係移民界嘅，真係一個係專才嚟嘅。好，我將成間公司依間移民公司交俾 MJ。打嚟唔理嘅，唔过问。总之你每个月同我报告啊，盈亏咁样。但好多老板做唔到啊，好多老板就系一方面交俾你，一方面就每次每日见到你，每两日就见到你都会同你问，做成点啊？嗰单嘢点啊？即系每个细节佢都一定要过问，或者要参与。咁喺翻马老板呢个情况啊，佢抌咗钱落嚟，我做投资者，佢就会觉得我绝对有。咁嘅话语权， 同埋咧，我觉得呢啲现象咧，唔系净系强国都即系先会发生嘅。香港咧，以往都出现过嘅。 嗱，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啦。 系啊， 我有责任有必要提醒你。 我不嬲强调一点嘅，我唔系外国嘅。咁咧，有冇睇过赌神啊？ 系 赌神咧，边个做龙五啊？ 吓， 系咯。 系啊， 唔系咁起码 向山嚟噶嘛， 唔系佢有问题， 唔系但我向山好型嘅， 系啦， 补翻先，补翻先， 佢都要咧，即系所有嘢配合到啦。嗱，咁样讲啊，龙五个角色咧，揾向山做系可以嘅，真系可以嘅。即系当然啦，你话佢之前可能冇咗角色啊，之前好多嘢配合，但起码有一个咁样嘅 sense 去谂啊，呢个角色要点样先揾佢去做，咁亦都做到出嚟嗰个效果系收货嘅 ，OK 嘅。咁而家好啦，去马老板呢个角色究竟 马老板觉得自己系收货啊？咁好好啊， 咁佢要问。下导演嘅意见咯，我相信譬如话好啊，龙五呢个角色好啊，攞嚟讲，我相信龙五呢个角色如果用向华强自己系咪向华强好系， 定向华 强？向华强， 向华强佢如果净系净系想自己做个演员嘅话咧，可能佢都冇咁嘅效果，可能都会问过好多导演啊、编剧啊嗰啲所有人嘅意见，甚至佢演嘅时候都会问翻其他演员嘅意见去做去投呢个角色，咁出嚟嘅效果系 OK 嘅，咁系真系纯粹为套戏。你咁讲，如果而家睇翻做龙嗰个角色之后，好似少年赌神陈小春做过啊，都系向华强系，好似真系做得好啲嘅，咁咪合理咯。 同埋至少佢唔系做主角， 系啦，系啦，佢唔会打飞机到咁嘅程度啊，系啦， 都啱嘅。有时即系我好似有睇开咗明义讲自知之明咯，有时你要有自知之明咯，即系譬如你踢波，你系真系好似许家印咁啊，恒大班主，佢唔会话自己落场去踢。 我记得中好似真系有中国老板做过噶，邀请赛咧摆支落场踢几分钟。 咁邀请赛算啦， 邀请赛。 但系呢个喺就算喺西方社会咧，都系极少会见到噶。 老板就系老板，系一个投资者啊嘛。 系啦， 老板系一个投资者嘅角色嘛。 而香港就即系以前看都有咁嘅情况，但系即系 始终叫做接触多西方文化咧，都会有呢、這、一个诶呢、嗯這个呢、這个 judgment 喺度嘅。 但系香港目前啊，好多唔少嘅企业啊，都会采取就系马老板呢个角色咯，呢、个身份，即系我既然我抌得钱嘅，我系呢间公司嘅老板，我要你点就点、你唔听我话，你就唔好做。 得， 唔系咁，我哋咧乐观啲睇，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仔嚟嘅。 系， 咁即系咧，马云咧，从一个即系唔系冇乜钱嘅人咁样，即系可能咧，佢后生嗰时冇乜钱咧，就睇住嗰啲洪金宝啊，即系打功夫咧，咁就觉得，唉，真系。啊！如果有一日我亲眼，即系可能佢冇谂咁大添，可能亲眼见到洪金宝就好啦。 系 点知唔知凭住自己努力向上啦，同埋卖好多假货好过真货嘅嘢啦。咁咧就咁就终于就变成一个大有钱人啦。咁跟住佢仲可以赢埋洪金宝添。 呢个真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啊！ 佢赢埋洪金宝，佢有佢劲嘅地方嘅，即系我无可否认佢嗰啲阿里巴巴啊，整个呢个咩淘宝节啊、网购啊、marketing 啊呢啲嘢，佢系有佢。劲嘅地方 系， 你有冇睇过一套港产片叫 A.V. 啊？ 有， 系、啊， 饭票圈嘅前男友做周俊伟啊嘛，做男主角。 晒嗰度， 同听众讲下 A.V. 咧就是、一套港产片嚟嘅，拍场拍嘅，就系、是、讲一班咧大学生咁啊，好中意即系好中意睇 A.V. 啦，即系日本嗰啲啊。 I have a dream， 系啦，咁咧即系佢哋为咗圆梦咧，即系佢为咗追寻呢个梦想。 我记得天公咩美啊？ 系啦，一齐拍戏咧就自己夹钱，咁就即系请咗 A.V. 女优翻嚟拍 A.V.、 关咩事啊？ 即系呢个系 我都想知道关咩事。 一个好例子。其实个性质一样嘅咋，即系个励志古仔，佢追寻自己嘅梦啊嘛，咪筹一大笔钱，跟住为完自己嘅梦，咪同佢 A B 女优拍 A B 咯。咁马老板一样嘅啫嘛，佢都系用即系佢凭自己努力去 赚。咁我宁愿你马老板，你做翻呢个角色啊，你不如去拍 A B 啊，系你搵晒所有 A B 女优嚟中国嗰度发展啊，咁样呢啲我觉得 呢啲唔系叫， 但系唔好自己做男优啊。 呢啲唔系叫那一天我们会飞咯、 啊。嗱，翻翻去呢套微电影啊，好想知道咧，就系佢本身嘅理念系唔以。以商业为目的嘅， 佢其实咧，我估下，其实都系一个 marketing 嘅。咁你而家咁样用一个净系用 marketing 嘅角度嚟讲咧，其实成功嘅，即系套戏有好多抓到好多 attention 啦。咁成本我估计啦，我真系唔识估，我当一千万咁样啦。咁一千万你本身喺呢、這个天猫淘宝节咁样嘅嘢度啦，系啦，咁都唔系一个咩钱啦，系啦，咁佢又可以打到飞机啦，系打飞机已经无价啦，咁个宣传佢喺入边又摆一啲广告落去啦，你而家你就算抌一千万广告费，你想卖品牌话卖强国生还者呢个广告出嚟，你其实未必抓到一千万嘅 attention 噶嘛，咁佢而家呢用呢一个钱去拍呢个电影。实际上又真系起码有一千万睇过啦，我相信。咁其实喺个 marketing 角度咧系成功嘅。咁佢最大问题嘅地方咧，就始终真系自取其辱啊！简直觉得系。 咁但系如果冇马云出嚟自己做翻呢一件事咧，可能嗰个 view 数啊，亦都未必有咁高咯。我相信。 其实如果你用翻呢一个咁样嘅制作，用翻呢一堆嘅演员去做咧，我相信个 view 数一定唔会低过而家好。我谂即系 又你连结又唔经系子弹， 90% 点样又，但系而家咧就多咗个话题， 系多个话题咯。 系啦，即系喺 marketing 角度咧，呢样战术上吓，战术上咧未必有错嘅，因为你即系多个话题嘛。马云做主角咁样，你多人闹咧，都系一个都系 marketing 嘅聚焦点嚟嘅， 系 引起话题。咁但系你除引起话题呢个目的之外，即系你我哋睇到嘅就系你真系用一个嚟打飞机嗰个咁嘅，同埋你嗰个排头话宣扬中国功夫文化，我就觉得 做唔到咯。 反而系适得其反，系啦。反而我觉得即系攞咗呢一班人嚟做一个马骝戏，咁呢样嘢我就觉得系令人哋系嬲咯。即系你 marketing， 你除咗系话注目度之外咧，你应该系有一个对你一个个人又好啦，品牌又好，一个正面影响噶嘛。咁而家你摆一套咁嘅嘢出嚟，究竟啲人系即系更加欣赏你啊，定系话更加系憎你咧？我觉得我而家睇到，起码香港嘅朋友吓，一部分系嘲笑啦。即係有啲係去到我呢啲比較激動少少，就覺得係真係嬲嘅，係啊！即係有冇搞錯揾啲咁樣嘅嚟玩啊咁樣？咁其次更加俾全世界人睇到，喂，其實你 Chinese 咁樣嘅品味，咁對中國功夫究竟係好咗定係壞咗？我相信大家又要有公論。 我覺得咧，始終馬雲係可以做到貫徹始終嘅。 由一开头嘅卖假货，到拍一条咁嘅功夫片，都要用自己一个我姑且同我可以咁样讲话唔识功夫嘅人，去扮演一个功夫嘅男主角， 由头假到尾啊， 由头假到尾啦，真系成件事系贯彻始终，首尾呼应。 系啊，假货真系比真货好啊， 真系都几佩服佢嘅。不过嗱，去到今节嘅尾声啦，即系大家点样睇条片啊，或者点样睇件事咧，我都好想听下大家的意见嘅。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专业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都爱马老板的。 啲钱留咗两个字啦，马老板啲钱咯。 好啦，下次 好，下次翻嚟见。